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茶会唔会有错啊？ 正啊，茶会。 茶会系咩咧？即系我呢啲越南团嘅茶会啊。 系，咁你而家你个越南团而家总共有几人参加先？即系暂定咧，可能仲有人加噶嘛？ 应该暂时会唔会有人加噶？但系而家暂定应该系暂时啦，应该系四个。 四个。 嗱，我 生日就系大迪啦， 大迪啦，我啦，咁啊越南姑爷啦， 越南姑爷， 同埋啊澳系啦马家朋友， 马 家朋友，澳门朋友就系我哋另外一班，即系我哋自身嗰班，马家朋友就系呢位，咁我不如可以讲下马家朋友好唔好？马家朋友咧就系都 N 年前嘅啦，话俾你听，即系其实啊我好奇怪，原来阿大迪同阿马家朋友唔识嘅。 冇见过定系冇 唔识， 即系冇交集过， 冇交集过嘅。嗱，咁阿大嗱阿大的咧就以前 奇怪 啊，奇怪啊， 我真系冇谂到。 嗱，你谂下啦，大的系边我边个时候识嘅咧？啊，得阿大的系长安团嘅， 嗰个叫做东味， 东味团，东味团识嘅。咁阿马家朋友咧就沙井识嘅。 但系马家朋友系冇去过东味团咩？ 冇去过东味团。 哦，咁唔怪得，因为我因为阿长毛文有幸又同 又系你又你 去过长安一两一啊，应该一次半次 系啦， 就识得大的，再去沙井。 沙井你 沙井大的就好似冇去啦，真系 好似冇去啦，我嘅你真系冇去啦， 应该冇。 咁跟住好奇怪嘅，跟住阿大的就冇 join 我啲团啦。咁而家跟住沙井完咗之后， 穷喺老实话嗱，如果你话马家朋友就系穷喺老实嗰期嘅， 系啦，穷喺老实嗰期啦。 穷喺老细应该又未必识大的，大的应该未必识穷喺老细。 啊，嗰啲佢连住佢真系唔识。 系 咁我因为我可能以为一路以为大的识啊马家朋友噶， 但其实相隔唔系好耐， 唔系好耐噶咋？ 应该系其实接住嘅。 啊， 东味系前节目主持人冇去之后就冇去啦，冇 搞 你话蚀钱啊啲朋友都 啊。跟住我哋好快就搞惠州惠东啊。 惠州我冇参加， 系啦。 但系你后屘你架沙井我有。 跟住去沙井。 唔系，其实沙井嗱，即系咁讲，我印象中啊。沙井就系穷乡老细带我哋去第一次嘅，系嘛？ 系， 即系佢话去过嗰个玩，跟住之后咧你就搞，唔好话搞团啦，因为刁文牛都叫失捻晒信心啦，搞团搞亲都蚀嘅。唔系，你话东味曾经试过赚一次， 啊赚一次，好捻融， 之后就蚀到扑街， 都唔系蚀，即系冇 即系 之后 都 赚啦，冇赚啦， 所以就冇搞团啦，就成班朋友玩，即系如果去到沙井就成班朋友玩嗰种， 都叫团嘅。都系蚀都叫甜啦，系咪先？ 即系冇话谂住，冇话嗰种，冇话谂住系嗰种叫做壮志雄心啊，有咩大搞作嗰啲冇噶啦。 冇啦，冇啦，冇啦， 主要系一齐玩。 即系曾经东美嗰次赚咗几千蚊之后咧，咁我就有一段时间就 雄心壮志 嘅。 点知之后次次唔系你唔识揸数啊？ 咁算咯。 你成日妈咪又俾 tips，DJ 又俾多两嚿，又嗌多个 DJ 咁。僆仔又俾人哋俾五十，你又俾一百咁。 咁唔紧要啦。 咁你咪蚀咯。 都系玩啫嘛，其实。 系。 唔系我而家啲羊毛出自羊身上。 系。 咁佢都系网友话夹钱嘅啫。咁其实我冇理由袋咁多噶，但冇理由袋咁多都袋几千银嗰次。咁赚嗰次咪嗰次咯。咁系嗰次咋，成沓俾阿哥伦睇，哇！一赚几捻多呢次。跟住哇！阿哥伦话：，跟住我其实跟住我都唔想，我都唔想搞啊。我话跟住阿哥都不如你搞啦，你搞晒佢啦，咁样我俾埋你搞，咁阿哥都系搞唔成，咁先至咩啫嘛？ 系 嗱，呢个就讲翻我啲奇怪个，咁我呢一路 即系佢哋未见过嘅， 原来完全唔识嘅， 哦， 完全唔识嘅， 但系冇听过大家打，佢应该可能有节目听， 大家有节目听啦，咁大家都知啦，系啦，但系佢又完全冇听过，你讲你都唔信啊，其实啊，越南姑爷啊。佢就系东味之后冇耐噶咋， 唔系我就阿长毛咪唔识， 直头系东味期间噶， 冇人识， 因为佢系 大的识， 佢系识恶魔古实果实嗰个老板啊，即系嗰时东莞嗰阵时，嗰阵时真系点讲啊？但系总之佢都系好中间嘅，咁其实佢哋都互相唔识噶，不过我谂奇怪，但系阿边个？阿越南姑爷咧，识嗰班朋友咧，即系越南嗰个导游啊咁样，阿大的又识嘅， 哦佢又识， 啊，因为佢哋其实系捞乱，佢哋嗰条朋友线咧，其实系重叠嘅。 嗯。 啊，咁咧，但系咧，但系佢哋互相唔识噶。 嗯，哦，咁样。 好捻奇怪噶，好捻奇怪。啊，大德识阿蛙人，阿越南嗰、那个， 嗯， 都唔系导游啦。其实佢都系喺嗰啲叫玩多啲咁解啫。 嗯。 咁阿越南姑爷又识佢，咁、 嗯、 重叠噶，但系佢两个互相唔识噶。 嗯， 即系我系识好多越南姑爷嘅朋友噶， 嗯， 但系我又唔识阿喺越南做导游嗰个噶， 哦咁样， 好奇怪噶， 有时就系嗰啲时间， 即 系个 朋友线， 即系未交叉到咯，未有个交叉点咯、 啊，即系我点解跟住我跟住我睇翻我自己啲朋友圈，咦个个都识越南嗰、那个导游咧，个个识佢咧， 我又唔识， 你又唔识，但系我识、啊，我几个朋友都识佢噶， 哦咁样。 即係可能做可能即係做得出位啦，我唔知啊、嗯，我又唔覺得佢做得好出位啫，又唔係啊。 嗯， 咁當中我哋朋友係重疊嘅，係好多朋友重疊嘅。 嗯， 咁就但係佢哋阿同一老就同大啲嘅朋友就又係重疊嘅。 嗯， 咁啊，其實阿馬家朋友同大啲嘅朋友又係重疊嘅， 但係就冇見過大家， 大家冇見過。即系好捻奇怪， 但有 common fans， 系啦，有 common fans， 系就冇。 即系其实好捻简单，佢哋三个都识我噶嘛， 系啊，但系三个都唔识对方， 三个都唔识对方噶喎。 越南哦，越南姑爷都冇见过， 冇见过晒噶喎，全部都系噶，好捻奇怪噶，我真系觉得点解我即系越南姑爷就偏啲，因为越南姑爷就唔中意唱 K 啊。 唔系你有冇同越南姑爷去玩过先？ 冇，桑拿。 哦，即系都有叫做食饭、啊，即系都之前都叫有。 我玩过一次桑拿同阿越南姑爷 食饭有啲多唔多？ 喺东莞少，好少。 嗯，但都唔系，都系识嘅。 识嘅。咁阿大的噶，其实基本上同阿越南姑爷个时间重叠嘅，识个时间我都系。 咁我阿长毛咪算系咁啊，又识大的，又识阿澳门朋友又唔识、啊。 马家朋友。 马家朋友就唔识啊。阿越南姑爷、嗯、 啊， 因为越南姑爷去桑拿啊， 佢唔唱 K 啊，因为阿越南姑唔唱 K， 所以你哋唔识。 咁越南姑爷唔唱 K， 点会识到嗰个妈咪个妹啊？ 因为佢识导游啊， 导游 识导游啊， 即系夹硬去唱 K。 唔系佢公干佢唱 K 嘅， 即系夹硬去唱 K。 而家唔系公干嘅，而家唔系公干。 夹硬去唱 K， 所以就识到佢啱啱探家姐，唔系表姐啦，表姐。 唔系，应该咁讲， 表妹 越南姑爷我理解啦、 嗯， 就同啲同事公干嗰日， 哦，即系要去嘅， 咁就一齐去玩， 唔系，即系如果平时就唔会话自己俾钱跟牛哥， 系啦， 唔会嘅，不过公干你明噶啦，即系 系啦，公干咁啊，公干唔系话即系 咁，但系佢公干系因为听到你节目，可唔可以咁讲咧？就去越，即系佢去开越南，但系知道有嗰啲地方玩， 系啦， 就可能攞多啲 content， 就唔系因为听我节目嘅。 又唔系， 呢个系唔系 咁样？嗰啲 concept 系咪佢喺你身上录？ 唔系， 唔系，另外 唔系，因为我都唔识阿导游。 唔系越南姑爷个嗰个介绍人，即系个妈咪啦。你识唔识先？ 唔识。 哦，即系 完全唔识。 之后佢有冇介绍俾你识？ 冇，唔识。 哦，即系你去越南嗰次冇揾过。 系啦，未揾过佢。 即系冇揾过嗰个佢女朋友嗰个表姐啦。 因为阿越南姑爷系上年先去啫嘛。 系啊，啱啊。 啊，过去咗一年啫嘛。咁、嗯、我有乜可能会识到佢嗰个妈咪啫？ 我咪明 唔明啊？ 但佢又冇介绍佢妈咪俾你识。 系啦，冇一路 即系冇交集。但系去玩嘅场有冇交集先？ 都有。 今次会唔会去玩同一个场景系点？ 都会。 咁你今次系即系佢系真系咁巧去公干去就咁巧 就有公干有朋友 唱 K 个朋友玩咁一齐咯， 一齐就识到啱啱咁巧去探啊！探啊，表姐系咪表姐？ 系啦，咁巧， 咁巧 就 话表姐个表妹 系啦， 就咁啱我哋识到， 跟住完全不冷都唔系嘅， 跟住就一齐咗啦。 系啦， 明白。 即系基本就话就系开嚟话妹啊嘛。 所以就唔系因为你招问牛， 唔系因为我 嘅原因而识咗嗰个表， 唔系 识咗嗰个表妹嘅， 完全唔系嘅，完全唔系。 因为 与我无关嘅， 因为误会咗，以为系你话你识有啲越南嗰啲 content， 你明啊？你会俾啲。 俾啲媽咪嗰啲， 完全唔關我事。 跟住俾咗媽咪 contact 咧，越南姑爺就揾咗佢。咁啱啱嗰次咁巧，佢個妹定係表妹就去探佢。 啊， 佢就唔係。 跟住表都唔係啦，變咗契妹。 契妹係。 係而家契妹啦。 咁啊，去探佢就識到就唔關你挑文友事，因為我一路啊以為同你做咁嘅節目，以為係佢啲 contact 係你俾佢嘅。就唔系嘅， 哦，好多女友你咁唔 系，唔会，我真系， 因为跟团你都要话搵我介绍妈咪噶嘛，完全唔系，完全唔系，完全唔系，即系完全零嘅。 咁啊系，如果你识个妈咪， 但系我识唔识个妈咪咧？我知道有呢个妈咪存在嘅。 但系如果你识个妈咪，你就可能识到佢嗰个契妹啦。 系啦，系啦，系啦。 不过未必你去嗰次佢唔会探佢噶嘛。咁巧嗰次， 而且我冇去过个妈咪嗰间场。 我冇去 过。我冇去佢嗰间场。 收到。 即系你知啦，我你。我哋好多场要去啊，或者咧，所以我唔可以逐间去。 唔系讲翻茶会 啊， 四个人， 咁咧就 唔系四个人啊嘛，三个去过越南噶啦，系嘛？得啊，马 其实马交朋友都去过嘅， 唔系去旅行定系去 佢旅行啫，佢咯旅行啫， 即系唔系你嗰种玩， 唔系我嗰种玩， 系啊，即系真系去夜场， 系啦， 就三打一啦，好似。三个有老司机带个新手马交朋友，系嘛？ 可以咁讲。 OK， 得继续。 咁你又见到啊？越南姑爷嗰种对人嗰种好啊，马生都就啱啱讲啊。因为其实我要介绍，即系我又唔会觉得又会点赞人啦。 嗯。 但系佢有嘅一优点嘅，一定有人，一定有啲优点。佢个决定梗系傻閪啦，唔使问啦，系咪啊？ 冇咁嘅真爱。 OK， 我从头都话真爱，我做今日节目，我有冇讲唔系真爱先？系真爱啊！嗱你。我 费事又执， 你而家想笑，你想笑， 我 得，我想谴责你啊！真我得 ，OK， 系， 即系佢，我讲下佢啫。一个赞人会有问题咯。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喺个聊天室，某一个聊天室咧，就公开聊天室嚟，全世界入得去嘅。咁倾开，原来佢知道，原来大的跟我呢次跟团叫啲大的，咁大的又想玩一个轮盘， 嗯， 佢轮盘转嘅就写晒啲越南文嘅，饮两杯啊。隔篱饮啊，左右饮啊，咁嘅轮盘啦。咁咧，佢阿大的可能讲过啊。咁呢次咧，越南姑爷咧就因为喺个聊天室倾过啊嘛，就送咗一个咁嘅转盘俾阿大的。其实三唔识七，第一次见面嚟，即系咁佢顺便就送咗盒啤牌俾我。咁当然啦，佢唔识阿马家朋友就冇送啦。咁你睇啦，因为呢个人系好热情嘅。 嗯， 佢成日想，成日好捻想帮人，因为佢可能佢做保险嘅关系啦，佢有呢啲咁嘅优点。 嗯， 咁我成日觉得有呢啲咁嘅优点嘅人，通常都戆鸠仔嚟，或者真通常都系。 嗯， 咁啊好容易俾人呃噶嘛，你明唔明啊？俾人呃啦，系咪先？即系反而咁样，我就更加唔希望佢俾人呃咯。即系有个理由，即系我坦白讲，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先，阿恩仔。如果你见到我同一个人网恋紧，嗰个人要问我攞钱去帮佢买张机票嚟香港，咁你会跟住我又会同我翻嚟我结婚，假设系咁，你会唔会叫我小心啲啊？ 嗱，我要分有你有冇见过嗰个人，同你有冇卜过佢？如果你系 完全乜嘢都冇，假设咁， 假设系咁，我一定叫你小心。 系啦，电信诈骗啊嘛。 系， 咁系人都会嗌佢小心。 嗯， 咁而家我见到阿越南姑爷，咁我作为朋友又好，就算唔识啦，唔好话唔当朋友啦，好当系一个网友咯啊！你提一提点佢，系冇啱先？ 咁佢哋见过又屌过 嘅，唔系我一件拍一件啦。 唔同嘅， 唔系嗱，你有质疑，你系咪应该提一提佢？我冇话叫佢唔好行啊，唔好行喎，提啫喎。 真系有唔同，即系我觉得啊，你网上真系可能嗰个男人同你倾偈，呃你好多咧。啱啱睇到新闻话有个呃咗唔知话几百万，有个阿伯啊，啱啱今日新闻啫，啊10月4号新闻就呃咗500万网恋，冇见过，咁。冇見過就梗係唔會，我睇一睇你啲問由屌柒你啦。如果你話要過數俾人，但係如果你話你見過係真係女人嚟嘅出過嚟，同你上過床嘅，係係包過，一定要包過。 唔係，即係如果你我會覺得如果譬如即係我提點下，我唔係話嘅咩呃啊，即係提點下，即係咁係咪有問題咧？電信詐騙一樣啫嘛，我點知嗰個電信嗰個係假嘅啫？ 我点知嘅啫？ 唔系， 嗱，都系真嘅咧。 嗱，提点有人提点， 提点啊，好正常 的。 我觉得， 因为如果你话佢完全未见过咧，你可以屌柒佢都得。但系如果佢哋系已经见过面啦，有关系嘅，就提点少，即系唔 提点下啦，都提点下噶， 系咁意咯。 即系我一定，我再作为一个朋友嘅立场，即系唔好话朋友，系、哎、当大特扮大佬啦。 系 诶，刁民牛嘅立场，屌你老味，贱男，一哥啊，一贱人一哥咁样嗰个立场。我见到你戆鸠鸠咁屌你，我提醒下，有咩唔啱先？ 咁好老实，你屌 我咪应该咁做先？ 系唔系？咁屌完佢要表述，免费系最贵嘅。 电话电视啦， 咁佢都系买下电话啫嘛，系咪啊？ 咁买楼就唔同噶啦嘛。诶、哎，嗱，我唔好同你拗呢啲咁嘅嘢。 我知， 即系再拗就 即系卖都啱啊。但系个问题就即系你提点系啱嘅，我冇话你错、啊。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咧，佢哋系见过有感情啦，已经 唔系，总之系提点啫，即系有啲嘢，即系坦白讲，我提点一个电信诈骗，俾人诈骗嘅人，佢呢样行咪俾人家就唔肯关我事啦嘛， 收到， 我尽咗我自己嘅责任就算啦，明唔明？我而家就系一样咁嘅 case 啫嘛，咁 OK 啊，冇问题啊，网友都已经支持我噶， 咁嗱、我又想问埋最后 last 一个问题。 Okay. 咁你覺得如果一條仔即係佢哋有關係啊嘛，肉體關係，你覺得佢可以使幾多錢喺佢身上？以你嘅經濟能力嘅角度，為之合理啊？ 你有幾多咪可以使幾多咯？你使得起咪得咯？ 買得起層樓？ 佢梗買唔起層樓啦。 唔係，可能佢如果寫自己名就 O K 咯。 黐黐撚線，你都唔知物喺 嗱寫條嗱我講我自己角度。 唔係， 層樓寫條女個名我都唔贊成。 唔係，你我咪先，佢冇得。唔写条女条名啊！话写咩咧？而家原 名 楼冇原名添啊！一定要写条女条名，咁咪 可以？ 你案件都做唔到啊！唔使问啦，我俾十条关于越南买楼嘅片俾你，啲苦主 即系一买楼就一定要写条女个名， 九成九啦！你越南话系可以嘅，佢话你可以外国人自由 收 楼嘅，但系 实际又唔同咯， 实际。你俾好多錢啦、啊，或者俾一錢都唔得啊，有啲搞唔掂嘅。 即係因為你知道呢啲嘢，所以你就叫 我有睇過好多呢啲 YouTube 片啊。明 OK 啦，唔講咁多啦。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啲網友繼續為神辛苦啦。 冇錢去越南啊，啲 冇錢去越南啦。咁希望 掂啊， 打賞下啦， 係 嘛？ 打賞 咁啊，幫 friend 下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 拜。